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如果你想技术转管理，先来试试管好一个项目。技术转管理呢，是很多技术人员的梦想。所以经常有人问我，怎么样才能转型管理？项目管理呢，是最基础的管理，既要管理一个项目，又要协调整个团队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标。那我的管理转型呢，就是从项目管理开始的。在从技术转型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呢，让我从以前专注于技术实现，逐步呢转向关注整个项目整体，从个人的单打独斗到借助整个团队的力量一起完成一个项目。那一直到后来我做开发总监，要去管理整个开发部门，发现还是一样绕不开要管理项目，只是从直接管理项目呢变成了间接管理项目而已。所以呢，我一般会建议啊，如果你要技术转管理呢，先尝试着管好一个项目。项目管理呢，通常是技术人员转型管理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技术人员转型管理的障碍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呢，技术人员是不适合做管理的，包括网上呢也有很多对程序员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极客呀、木讷呀、不善交际、头发少、穿格子衫。而我了解的程序员却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都很聪明，学习能力强，而情商这些呢，其实和其他职业群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为什么程序员会给人这样的刻板印象呢？一方面原因呢，是这个群体啊勇于自黑，不介意这些印象。另外一方面呢，则是他们过于专注技术实现，沉浸于细节之中，而忽视了其他事情。因为程序员啊总是想着如何技术实现，用什么语言、什么框架、怎么提高效率，要钻研技术，这是非常好的优点。但是呢，你要转型和管理呢，这反而是一种障碍。因为你管理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局观，要能从整个项目的角度，从整个团队的角度去思考，去确定方向，去发现问题，对问题呢及时解决，及时调整。但是当你把注意力呢都放在技术细节上，就容易忽视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和其他人之间的沟通，不关心当前项目的进展。这就像有人说的，关注细节的是工程师，关注过程的是项目经理，关注结果的呢是老板。所以啊，如果你要技术转管理，可以先从管好一个项目开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专栏一开始就建议你呢，要逐步转变思维，从技术思维呢到工程思维，不要仅仅局限于自己负责的那一个小模块，而是要多从项目的整体去思考。那你现在知道了，要做好管理呢，要先从管理一个软件项目开始。那么怎么样去管理一个软件项目呢？软件项目管理啊，涉及的知识不少，既有传统的项目管理知识，又需要掌握软件工程的知识。所以很多人啊，一谈到项目管理呢，就觉得很难很复杂。我在专栏中呢，也一直强调道、术、器。对于很多知识啊，如果我们能总结出来其中的道，再去看很多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就软件项目管理来说呢，道就是管好人、管好事。如果从这两个维度去看如何管理项目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有很多术啊可以为我们所用。软件项目管理的一个维度呢，是管人。项目管理的人呢，主要涉及两类，客户和项目成员。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管理好客户。客户呢，就是会使用你软件产品的人，通常呢也是给你项目出钱的人。那对于客户的管理呢，其实啊就是对客户期望值的管理。如果你项目的结果高于客户的期望，那么就可以说你的项目是成功的，如果没有达到客户的期望，可能就是不成功的。那想要满足客户的预期，通常来说呢，就是你能在项目的质量、范围、时间和成本上达到要求。质量要达标，就交付的产品呢是高质量的，满足客户需要的。要完整的交付，就是按照约定的功能范围呢交付最终产品。要按时的交付，就项目呢是按照客户认可的进度完成的，那要在预算之内，也就是说你的项目呢不能超过预算。这四个要素啊，并不是说必须都要满足，其实很多时候啊它是可以协商的，重点呢是要达到一个平衡。那怎么样达到平衡呢？具体啊你可以参考就专栏文章，怎么平衡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那我已经在这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那除了管理好客户之外呢，你还要让项目成员一起紧密协作。项目成员啊，也就是帮助你一起完成项目的人。那对于项目成员的管理呢，不需要过多的依赖人的管理，否则呢项目经理就会成为项目管理的瓶颈。所以呢，更多的要落实在流程和工具上。那好的项目管理呢，不需要直接去管人，而是管理好流程规范。项目成员呢，不需要按照项目经理的指令做事，而是遵守流程规范。 那合适的项目管理工具呢，也可以简化流程，保障流程的执行，提高效率。你具体怎么样制定流程规范，我会在后续更新的专栏文章《流程和规范：红绿灯不是约束，而是用来提高效率》中有更多的介绍。那关于项目管理的工具呢，也会在《项目管理工具：一切管理问题都应该思考是否通过工具解决》中也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参考我在专栏文章《大厂都是如何应用敏捷开发》中提到的一些案例。那说完了管理人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再来从管理事的维度来看看要怎么做。软件项目管理的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管事。软件项目中的事呢，就是指要完成项目目标，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呢，所产生的一系列任务。那对项目中事情的管理呢，本质上就是对软件开发过程的管理。那首先呀，你要选择适合项目的开发模式。软件项目的过程管理呢，和其他工程项目完全不一样，它有非常独特的一面。好在软件工程呢，对这些过程的开发模式呢，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总结，我们直接借用就好了。那么选择好开发模式，才好确定后续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流程规范、使用什么工具、如何制定项目计划等。所以对软件项目过程的管理呢，首先就是要根据项目特点选取合适的开发模式，是敏捷开发还是瀑布模型，还是说是瀑布模型的衍生模型，是一步到位呢，还是逐步迭代。对开发模式的选择呢，可以参考专栏文章《瀑布模型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把软件开发分层化》，瀑布模型之外还有哪些开发模式，和敏捷开发到底是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当然了，开发模式选好之后呢，还需要配套的流程规范以及合适的工具，以保障开发模式的执行。然后呢，你就要开始制定好项目计划。凡事呢，预则立，不预则废。在选择好开发模式之后呢，紧接着就是要做好项目计划。有了项目计划呢，才能有计划、有目的的去推动项目进展。出现问题呢，也能及早的发现，及时的调整。对于如何制定计划呢，我将在下一篇更新的文章《项目计划：代码未动，计划先行》中进行详细的讲解。最后啊，对计划呢进行跟踪和控制，同时呢也做好风险管理。计划制定之后呢，并不是说事情呢就会完全按照我们设想的进行，实际执行呢难免会和计划有些出入，所以呢还需要对计划进行跟踪和控制。当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如果计划有出入的时候呢，要分析原因，对计划呢做出针对性的调整。同时呢，也不能盲目的乐观，对于项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呢，要进行识别，做好 B 计划。这样呢，一旦风险变成问题，那么可以及时的应对，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那有关风险管理的内容呢，可以参考专栏文章《风险管理不能盲目乐观，凡事呢都应该有 B 计划》。管好人，管好事，你就能管好软件项目。除了上面介绍的一些项目管理知识，涉及软件项目管理的知识内容呢还有很多。这里并不是说其他知识内容不重要，而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你就可以保证项目管理呢不会出大的偏差，然后呢你逐步的拓展到其他的知识领域。在这里呢，我把前面说的内容做了一个简单的思维导图，希望呢对你的项目管理转型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一幅图。技术转管理的路上呢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自己啊踩过很多坑才能成长。我这里呢也给你分享一些经验教训，希望呢能帮助你少走一些弯路。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控制你想写代码的冲动。那我给每一个从技术转型管理的同学呢第一个建议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要写代码，控制呢你想自己动手写代码的冲动。前面我说过啊，技术人员转型管理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那就是过于关注技术而忽略了其他事情。从技术转型管理呢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思维的转变呢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对于程序员来说呢，写代码就是自己的舒适区，而管理呢则是学习区或者是恐慌区。在转型的过程中啊，特别容易回到舒适区。那比如说你看到某一个接手你的程序员，他代码写的实在是不够好，而那个代码呢你又最熟悉，你只要一个小时可能就写完了，而他呢可能就要一整天的时间，还没你写的好，那你就会有非常大的冲动呢去帮助他完成。那还有比如说你在项目吃紧的时候呢，你可能第一想法就是说我自己去写代码，帮助团队赶上进度。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转型管理之后呢，你的主要职责啊就是管理而不是写程序。如果你还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写程序上呢， 那么你就很容易忽略项目中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去关注项目的进展，目前项目的瓶颈，和客户啊以及其他项目成员之间的沟通还有协调。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第一步呢要控制好自己写代码的冲动。作为一个项目管理者，你的第一要务呢就是管理好项目，而不是去写代码。当你控制住不去写代码之后呢，你才能把注意力放在团队和项目上面，去领导团队。团队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也能及时解决，及时调整。所以啊，如果你带的项目进度吃紧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不是去写代码，而是去帮助团队从其他角度想办法。具体怎么做呢？你可以参考我在专栏文章中怎么平衡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的关系这篇中介绍的一些方法，看是不是可以用这些方法去缓解进度的压力。另外啊，你要知道团队的成功呢才是你的成功。那我刚转型做管理的时候呢，问老板一个问题，说哎，我是不是把我的上级的工作都做了，我就能升职了。老板的回答呢很出乎我的意外，他说并不是你把上级的工作做了你就能升职，而是你的下级都成长了，能替代你的位置了，你就可以升职了。这样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团队的成功呢才是你的成功。那你做程序员的时候呢，你把代码写好就很成功了，但是你转型做管理之后呢，你团队的成功和项目的成功才是你的成功。还有就是管理风格，你不用太拘泥于形式呢，可以逐步的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那我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当时那个项目经理特别厉害，对我们的要求呢非常严厉，做错了可能就挨批评，项目呢管理的非常好。那段时间呢我也进步非常大，所以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经理，我就想着以后啊我也要像他一样去管理项目。那等到我自己真的开始接手管理项目的时候呢，我也想像他一样呢去严厉的对待下属，但我性格呢是比较温和的，那我没有办法说做到动不动就去责骂啊批评下属，这让我有很大的一个困惑。后来呢我就尝试着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更多的是去激励去帮助下属。在这种管理风格下面呢，整个团队的氛围呢就很融洽，大家做事情呢也积极主动，一样达到了很好的管理目的。所以说管理这种事情啊，并不是说只有一种风格一种方法，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管理风格。最重要的是呢，还有就是你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技术转型管理的过程中呢，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你会面临很多挑战，会非常大的压力。这时候啊，最容易产生的冲动行为就是说哎呀，算了，还是回去写程序吧。那我在转型的过程中呢，也遭遇过非常大的压力，那遇到过非常大的困难，掉了很多头发，那我有过好多次想放弃的想法，最终呢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来。这样过了好多年之后呢，你再回过头来看当初你觉得特别难压力特别大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呢根本就不算什么。那如果我当初真的放弃了，那恐怕就很难再迈过那道坎完成转型。那所以说你一旦已经下定决心要转型，就不要轻易的放弃，坚持就是胜利。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那想要技术转型管理呢，首先啊就是要从转变思维方式开始，从技术思维到管理思维，从关注细节到关注整体，然后呢再去改变习惯，控制自己想写代码的冲动，多去从其他的角度想办法。那要管理好一个项目呢，你关键是要管理好项目中的人和事，对客户呢要管理好期望，对项目成员呢要通过合理的流程规范呢更好的一起协作。对项目中事的管理呢，就是对软件开发过程的管理，选择好开发模式很重要。然后呢就是制定好计划，按照计划呢推进，过程中呢不断的调整，并且管理好项目中的风险。最后呢，我希望你思考一下，你是否有想法呢从技术转型管理，打算怎么做。如果你正在准备转型呢，或者在转型过程中，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打算怎么去解决，欢迎啊在留言区与我一起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啊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